第44集，文小辉你个傻逼。温小辉感觉少群的笑容不太纯良，只能干笑两声。 喏，过年红包还没给你呢。 温小辉一看到厚度，就知道不是一笔小钱。他想起洛毅的话，绝对不能收少群的钱。 少公子，这红包太厚了，无功不受禄啊。 怎么算无功呢？你很有功劳，拿着吧。 谢谢少公子一番心意，但我真的不能收。 少群眯起眼睛，明显有些不高兴了。罗瑞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少公子，你还想让我干什么？ 哼，也不傻嘛。 记得上次咱们在电话里聊过的吗？ 关于什么？ 关于罗志高看上你那件事。 有吗？ 有。我现在想把巨星的股份全都拿过来，罗志高也有意思要卖，但是我摸不准他们的底价。如果你能帮我问出来。 我和罗总不熟，很不熟，他不会告诉我的。 你傻呀，约他吃个饭，喝点酒，灌上几杯，旁敲侧击一下。 我敲你祖宗！少群一个，瑞文一个，都他妈不是东西，把小姨我当什么了？少公子，我跟罗总真的不熟，我也不会旁敲侧击，您还是找别人吧。 你怎么这么蠢？你要是有瑞文一半机灵，碰上这么好的机会，早不知道爬到哪个高度了。 我不是瑞文。 温小辉低着头，罗瑞在桌子底下悄悄握住了温小辉的手，他看少群的眼神已经很是不满。 算了，你不愿意，我也不能逼你。以后学机灵点，否则早晚被人啃得骨头都剩不下。 谢谢少公子的教诲。 哟，还有脾气啊？ 少群轻轻捏着温小辉的下巴，强迫他抬起头来。 越接触越发现你很好玩，床上功夫怎么样？ 特别烂。 有多烂？ 只会叫不会动。 那算了，我没空教。 少群松开了手，此时温小辉心里的脏话如果全掏出来，估计能把少群淹死800回。不过他虽然不可能帮着少群去勾引罗总，但也很想知道巨星最后到底能不能摆脱罗总的控制？毕竟这可关系着他以后的日子好不好过。 少公子，罗总费了那么大力气，不惜去黑以前的枕边人才把巨星弄到手，现在可能轻易卖给你吗？ 事到如今也不怕你知道，罗志高本来没打算那么干，是我掌握了他一些有趣的东西，才发生了后来瑞文的事。 温小辉感到心里一阵发冷。少群说这些的时候，一点都不为自己做过的不光彩的事而感到羞耻，反而是洋洋自得的。少群甚至不避讳告诉他，就是笃定了，他就算知道了，也不能做什么，不敢做什么。 什么东西啊？ 当然不能告诉你了。总之，是一些他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 温小辉感觉自己捕捉到了什么，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既然你有他的把柄，直接让他底价让出股份不就行了？ 瑞文那件事是暗着做的，他不知道背后有我，或者就算猜到了也没有证据。毕竟瑞文倒霉，获利的人有很多，但是这件事情指向性太明显了，所以这个把柄不能再用。 温小辉对少群越发恐惧了，这些事他真的是一点也不想知道。他不理解少群为什么要告诉他，是觉得自己干了好事无处炫耀，所以告诉最安全的他吗？简直是太可怕了。 艾迪，我的计划只差这最后一步了，你既然已经参与了， 何不陪我走到最后呢？丰收的果实会超乎你想象的甜。 少公子，你饶了我吧。 说不定你还挺有大智慧的。可惜啊，成功通常留给敢冒险的人。 谁要跟着你玩那些龌龊的招数啊？弄得我都有点同情瑞文和罗总了，两人一起被你狠狠阴了一把不说，还被洛毅。洛毅。 温小辉脑中猛地闪过一道白光，刚才被他遗漏的细节突然就呈现在了自己面前。 少群所谓的罗总有趣的东西，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刚刚少群的轻蔑的笑容，还有整个事情串联起来的时间，好像很多线索都在指向。 温小辉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靠，我在想什么？少群手里的罗总的把柄，是洛毅拍下的那些裸照吗？哎，这怎么可能？洛毅跟少群根本八竿子打不着。 可此时他心中又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真的吗？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吗？这两个人不仅吃过饭，洛毅还从他这儿得知了巨星被收购的所有内幕，甚至调查过少群。 可是洛毅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做这些有什么好处呢？ 温小辉在心里反驳，而那个很小的声音再次说， 会不会 是为了 我呢？ 温小辉感觉头皮都炸了起来，他在心里拼命否认，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了，见风就会长。 艾迪， 小辉，怎么了？ 你要不要换骨碟啊？ 温小辉这才发现服务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背后笑着。 哦，换。 怎么了？这么紧张啊？冷吗？ 还好。 温小辉再次陷入挣扎。 要问他吗？但问了少群也未必会告诉我，可是问了或许就能知道答案了。可我要答案做什么呢？我真的想知道答案吗？ 少群把手在温小辉面前晃了晃。 哎，你到底怎么了？ 是裸照吗？ 少群的瞳孔急速收缩了一下，他慢慢偏头看着温小辉。 什么裸照？ 温小辉心脏一紧，少群在毫无防备下那一瞬间的眼神让他感觉自己猜对了，可后来那淡定的表情和回答又让他犹疑不定了。他到底猜对了没有呢？ 温小辉，你在说什么？什么裸照？ 就是…… 温小辉突然感觉到骑虎难下，他为自己的冲动和愚蠢而懊恼不已。他这一句话问出去，究竟会产生多少后果？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象。 说话。 我随便猜猜的，就是那个。 你知道什么？什么裸照？谁的裸照？给我说清楚。 温小辉感觉自己平日里的伶牙俐齿在少群危险的眼神逼视下瞬间丢盔卸甲了。他现在好想逃走，他甚至希望洛毅在场就好了。洛毅一定能救他，能给他解围。可现在没有人救得了他，罗瑞也一定跟他一样吓傻了，他只能自救。 因为你说是罗总不想给人看的照片吗？所以我就瞎猜了一下，难道我猜对了？ 你倒是挺敢猜的嘛。 啊，怎么了？烫到舌头了。小辉，你给我要杯冰水好不好啊？好，你等着。 温小辉忙不迭地起身，快步走出了包厢。包厢门一关，他长吁一口气，感觉腿脚发软， 整个人都脱了一层水。他狠狠地捶了自己两下，恨不得能弄死自己。 温小辉，你个傻逼，你个大大大傻逼。